也会因为看了一部好的电影，听了一首好歌，就原谅了整个世界。不大惊小怪，但是会为每一种细碎的美好而感动，做最快乐的自己，这才是真正富足的状态。 记忆中的声音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总裁严燕， 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要在生命的关键的步骤中间，勇敢的去做出选择。如果你不去做出尝试，你永远不会成功。尽管你尝试了以后也未必能够成功，但至少你 got to try。 航天英雄杨利伟， 理解，真正理解了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它的意义所在，你就会维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之而奋斗。 著名设计师刘芳蕾， 要尊重对方的文化，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其实就是要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别人，而且让人乐于接受，没有不好的感觉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是朋友和开放包容，才有了这种文化的输出。人家是自愿的，不能是被迫强加给别人的，这是不行的，我认为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李科，一起来关注今天内容。近日，华为新品发布会上，公司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说，七八年前华为手机发货量才百万台的规模，在这几年里增长了51倍，今年手机发货量要冲击2亿台，接近全球第二名的位置。日前，腾讯跨境运营总监尹杰称，微信支付服务将扩展到美国，在7月之后会逐渐在比较大的商家，比如机场、免税店看到微信支付的身影，支付业务也会不断推进到美国的小商店。近日，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被问到和阿里巴巴相比的优势，他表示，京东的直营体系、物流体系、只卖真货都是优势，美国人多数只知道阿里巴巴，来中国购物永远不会忘记京东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精英 news 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油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乐乐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